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，即将要播出的乐听经典的下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贾约。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，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都是和爱情有关的，而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，也让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甜蜜的歌曲，它是一首对唱情歌，是徐怀钰和任贤齐共同来演唱的那首《水晶》，它唱出了对于感情的那份小心。用心的去呵护，才能把感情经营得更好。 看你的眼睛，写着诗句，有时候狂野，有时候神秘。